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尽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叫做前度刘郎。话说在浙江省啊，有座天台山，山高万丈啊，是重叠无穷。哎，未经人力，山下住着一个人，这个人姓刘，叫刘晨儿啊。刘晨儿是一家，还有一家叫什么呢？姓阮，就是阮氏三雄那个阮，他叫阮肇。肇是哪个肇啊？就肇事者的肇，肇俊哲那个肇。这刘阮两家呀，以务农为业。这一天俩人商量，想到什么地方？想到山的深处啊，去打柴。刘晨告诉家人了啊，说我出去打柴去了啊。他可就走了。上了山，群山重叠，山清水秀，鸟声是啾啾而起。哎，时有瀑布飞响身边，这俩人迷恋胜景，是欢心无限的。 阮肇兄弟，这是什么地方啊？ 没来过，这谁知道啊？ 哎呀，那咱们家在什么地方啊？ 可能越过这山就是了吧。 越过这山 啊， 那不都越来越远了吗？ 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才能走回家呢？ 知不道啊，这迷路了，这咋整呢？这个， 哎呀，你说这个深山野岭向谁打听，自有天命吧。到底往哪儿走才对？我看行，你等会儿你把那鞋，你先你脱了，你那鞋好。 不是，我现在脱鞋的劲儿都没有了。 你咋了？ 我的肚子啊，老肠子老肚子搭起来了。 那么意思是 一天了没吃东西。 哦，饿了。 可不是， 你瞧我这个身形，我跟你说我比你块大，我更难受啊。我就想着迷路的事儿，你说哎呀，肚子空空着实让人很难忍受啊。 哎，兄弟你看， 嗯， 你远远的看，那山下有棵桃树，离咱不太远。 哦，你还别说，只是 确实不远，但他得过一个深壑，这太危险了吧？ 哎呀，我宁肯摔死，我也不要饿死。为了填平肚子，再危险我也去。 你别着急，你想想动，你人和动物最大区别你知道什么？ 制作和使用工具。 哎，对了，所以咱得找找工具，你知道？你看这儿有几条藤蒿，咱们就沿着这藤蒿爬上去，你看怎么样？ 要说还是你比我聪明。 你看， 都这样吧。兄弟啊， 啊， 你在树底下等着。我上去摘去啊！ 好，那个大的桃子甜的好吃，你看。 哎，总是有点渴呀。 啊， 我再来点水呀，那就更甜了。 那行，咱找水去吧。 哎，咱找水去 啊！ 找水去，看看哪有水，看看哪有水，这哪能喝水？你看看，哎，你找着看看呀？ 这不找呢吗？哥哥，你看这有万经叶。好新鲜呐、啊！ 兄弟，这都是你的不懂嘞 啊！ 这个万经叶呀，不是天生的野物 啊， 不是野生的，它是人工种植的。 那么意思是说， 这附近都有人嘞？ 哎，大哥，你看这是什么？胡麻饭， 这是胡麻的饭粒儿啊。这是收的饭粒儿啊！ 啊， 就是说我们离人的住处就不远了。 嗯， 快快走吧，快快走吧！天黑之前呢，没准还能碰着人家来。 二人攀山过岩，疾走如风，前边一溪水拦住了去路，就看见这溪边有俩美女，含笑向他们打招呼。嗯， 哎哥。 哎， 你看那有两个大姑娘，她冲着说什么呢？她说：“ 你看你这耳朵咋也不中了呢？” 不是，我听不清她那有方言。 她认识咱们，她叫咱俩的名字。 你朋友？ 不认识。 那她怎么认识咱们的呢？ 她叫咱姓的，说刘阮二位郎君。 哦， 是不是看见我们的胡麻饭粒才找到这里的？你没听着啊？ 我没听着啊， 我过去打个招呼。 你别这，你慢点，你注意啊，你注意啊。 啊， 嗯， 二位祥姑，不是， 你还是饿了。 二位贤姑，哎，俺们素昧平生，你咋知道俺们姓什么呢？哦， 不， 咋着什么？ 你 还知道我们迷路了？你听， 我听不明白，他说起来吧。 说我们还知道俺们肚子饿了。啊，我们跟你走，咋着，还得准备美味大餐了。 你别说，哥，你准吗？你听得这都 跟着走没问题。 他说的啊， 他说我听得懂。 那你跟着我， 你 别出事、啊。 你跟着我走没事， 哎，好。 刘阮二人就跟着去了。哎，房舍倾诉，房顶上边青瓦有致。南壁乡下跟东壁乡下呀，各有一个大床，罗帐青纱，是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呢有十来个女子，站立听使。中有一桌，上有鸡鸭鱼肉、壶中美酒、胡麻米饭。二主人皆丰润女子，是含笑相请。 对。你看咋回事的吧？ 大哥，他说什么了？他， 咱也知不道啊。 那你看， 说慢一点中呗。 你往他肚脐里看，你看他有没有字幕什么的。 哎， 我都跳过了。 我说三二位， 好的，喊咱们的啊。哎，这个老先生您好。 啊，这个无字， 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我这个话讲的。很， 那听得懂、 啊， 这就能听懂， 能听懂 ，能听 明白是吧？ 啊，对， 我就是讲啊， 让我们干什么？ 五岁来看我什么？ 刚才那个能懂，这个又不中了。 我说咱们吃饭， 啊，吃饭，哎， 啊、 吃饭听懂了， 那谢谢，我们可打扰了 啊、哎。这是哪里话说啊？ 嗯、 啊，哪个女国我谈一个啥子 啊？啊，就让咱们跟他谈一谈。 哦，跟他谈一谈。 什么谈？谈什么？ 啊， 我是我们家的农户带来的。 啥意思 啊？他说这个，我是这儿的一个老太太， 他这不是老爷们吗？老爷爷 当时还有一个老太太 哦，这个意思 就盼着咱们来呢。 哦哦哦哦， 嗯，为什么盼着咱们来呀？ 我那是昨天看老朋友来过， 哎， 我也能空来个来老了给来。 哎呦，这个 老爷子，你是娶了个朝鲜的媳妇儿吧？你说说中国话都听到，这洋文实在是 不明白。你不要着急啊，我 这个老奶奶说什么呀？ 我闺女啊， 哎呦，这就听懂了。 哎，盼了好长时间了。 嗯。 终于盼来我这女婿了，大喜可贺。 好、 嗯啊，来，二位咱们一同啊，咱碰一个。 哦，他女婿来了，这 不是 那咱一块碰一个吧，碰一个吧。 祝老妈妈这健康长寿， 福寿康宁。 哎， 这怎么意思？这是啊，有酒也没音乐呀，啊，那哪能成宴席呀？都过来。给这个姑爷们啊，这唱歌跳舞啊，有意思 啊！ 什么呀？这是？ 就这样，带他们来的女子遂拍手起舞，其乐无比。这一晃啊，俩人住了很久。有一天，在高山顶上一座平台上，有十桌十座，刘晨转照坐了一侧，是观看白云飘飘，耳听鸟声啾啾。 兄弟呀， 啊，哥， 咱在这儿啊待了这十好几天了， 可不是， 这不是个事儿啊。 不是，那我早想走，你非不走啊？ 我呀，家有媳妇有孩子，这回去看看。 我早说咱得回瞧瞧，家里人这不得多着急啊？ 不知道咋回事呢，以为咱这怎么的了？ 就是啊，哎，那老大爷出来了。 那正二位咱讲母子。 啊，问我们这个讲什么呢？我们就说呀，这个就是说啥， 在跟这儿我们待 时间 多少天 了，家里头不知道哪么情况。 我们想回去了。 哦， 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哎， 啊，农村可再来个，农村家奴都不远。 这说什么？ 就咱们家离得不远是咋的？ 啊， 是。 嗯， 农快快啊，农快快。 嗯。 我看看是这个， 看看 哎，你看我是有长进吗？ 听得明白了。 你说这山，你过这啊，往东走。 哦，过这山往东走，就到了。那 儿子，我给你叫母亲接过回家。 我们别着急，早晚能到家，是这意思吗？ 哎呀，你这个是你这听力现在过了转八了吗？ 哎呀，我太难了，我 这，哎呀，老大爷哪么心机呀、啊？就早想着回去能看看， 能看看，能快，我们这个仙女们啊，都是欢送来了， 啊，就是送咱来了，他说， 哦，送咱来了， 啊， 哎呦，不用，还送咱们， 来，歌舞相伴， 还歌舞了，还这。 刘晨阮照伴着弦乐和歌舞，可就下了山了。到山下的村落已近黄昏。 哎呀，快走吧，这赶紧的，你看看到哪儿了？这是，你快走吧，我看我都看着咱那从边那小溪了。 我也着急，赶紧，咱这就要到家了，这就啊。 哎呀， 嘿，这不到了，快敲门， 敲门， 有人呗？哎呀。这个等会儿啊， 老大爷， 你们找谁呀、啊？ 我是刘晨啊，我回来找我媳妇儿，姓范，范氏妻子。 你说你谁？ 咋听不明白了？我说我呀， 啊， 我姓范，我是姓刘，我叫刘晨，我找那个姓范的。 谁呀？ 范的是我媳妇儿， 哎， 范氏女咋听不懂呢？这个， 哎呀，哦，范氏女啊，有，不行，范大娘啊，70多年前就走了，啊， 啥？ 这村里能知道范大娘的，估计就我一人了，啊， 范大娘， 嗯， 就走，阴了多大岁数了？您了多的高寿了？问您了高寿了？ 我呀， 咋还耳背了呢？ 今年啊还小呢。 嗯， 94了。 94了。 嗯， 那我问个人呢，你知道这个村里头有一个叫刘痴的人吗？ 我想想，刘痴啊，有，他后来不成神仙了吗？ 早成神仙了，刚走了10天就神仙了。 我算算啊，刘痴走了以后已经过了100年了。 100年了， 那狗他有个重孙子，把他爷爷都给忘了。 哎呦，这沧海桑田呐，世上百年呐，可惊可怕，动人心弦呐。哎呀，转招兄弟 啊， 咱还是回山吧。 我看也是，这人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也没有要留咱的意思。我看咱呐，回山里去吧。 回山之后，女主人特别欢迎他们，所以叫再度流浪，修仙得道，全是人骗人的办法。这世界上哪有世外桃源啊？只是人在世界上不如意的事儿太多太多，于是就想着出世的办法。如果世界如人大愿，也就不再想那些世外之事了。大概在艺术上归为浪漫主义，梁祝不成姻缘就有化蝶之说。这个典故出自南宋刘义庆的《出名录》。 正经小贴士，前度流浪意思是去了又回来的人。 传统文化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羌人作乱起祸端，快马健儿抵挡难，灵机一动出计策，是老妪吹迟安边关。 各位看官，今天这个成语啊比较生僻，叫做老妪吹迟。这个迟字怎么写呀？一个竹字头啊，下边呢是一个啊，你自己查查吧。它就是这个虎，老虎的虎，外边啊又套了这么一个广字头。说白了哪个字啊？咱们有一位外长叫杨洁篪，哎，就是这个篪字。话说北魏时期，在西北边界那诸夷混乱，作为秦州有诸羌之乱，各个羌族的这个藩邦外族聚众占山，落草为寇，这对于人民的百姓啊，经常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为。当时就报给了秦州刺史河间王琛。王琛王大人带领着手下的人马是屡次讨伐，尽不见效。这一天在秦州的官衙大厅，这刺史王琛是冥思苦想，埋头思考对策。 哎呀，参见刺史大人。 哎呦，你们这一次征讨羌人出发3个多月，可有捷报报来啊？ 大人，属下无能啊，不能给大人建功立业。大人，您给我把我宰了吧。 好， 别打。 不是，这人怎么说话那么违心呢？这个， 您就给处分吧。 啊，那就宰了吧。这都是里外里都是一样啊，伸头也是死，缩头也是死。咱们这样，先不谈处分，一会儿再谈处分之事。你先坐下来，咱们慢慢的商量对策，好不好？ 对策， 对啊。 好， 嗯， 那个，这个，我跟您这么说， 您跟我说什么情况？ 羌人呐，哎呀，我说跟你说呀，这羌人呐，彪悍有余， 但是 有一点大事儿不通。 哦， 常年在外，他们也吃苦头，是不是？哎，抢上来就一顿饱餐，抢不上来就饿一顿 啊，也有饿的时候。 奈何呀，他们这官长有野心啊，鼓捣他们呀，非当土匪不成，我也没辙呀。 我想了，硬拼硬打那不是办法， 啊，他们是大队人马的往上堆， 大队人的马往上堆 啊，咱是硬拼硬打吃大亏， 硬拼硬打吃大亏。哎， 对对对，啊，所以怎么办呢？越打越多，无穷无尽。 越打越多，无穷无尽。 哎呀，不用每句都唱着翻译一遍啊， 不用的每句唱着都翻一遍， 你就这说什么唱什么呀？啊，就是不用，您都这样， 那咱怎么弄？ 拿事儿感化他们。疏导他们走上正业，谋求生路，这才能有指望呢，对不对？ 哦，可以。 嗯， 那就这个奈何屡招不降，他不好办呢。 哎，所以说呀，你得精诚所至。 哦，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们会被感化的。 我给他们跪下。 那不是不是不是， 那怎么着呢？ 我们家有一个婢女， 嗯， 爱吹池啊。 哦，吹池 这是一种乐器。 我知道，我知道， 声音感人肺腑，打动人心，特别善于模仿慈母之声，哎，就跟那个妈妈，哦，哄你睡觉这个声似的，哎，令人泪下，不妨一试。 我都困了。 嗯，那不行啊，你得干事儿。 那就这样吧，那您就是那这样，化妆成一慈母， 嗯， 先是以目视之，感人情绪，再加吹池之声，更是母亲的教诲，绵绵在意。 对呀，对对对呀，正合武艺，就怎么办？ 强族兄弟们，不要为他人卖命了，只要你们让我放下武器， 啊，别， 我让， 别投降了。 哦，他们是吧？ 他们放下。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哎， 一定饶我不死。 咱饶他们不？ 我饶你不死。 对对对， 咱们大家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说就行，说就行啊， 互帮互助。 对对对， 多么好的前景啊！ 啊， 这首《团扇之思念家乡怀念父老之声》，想给大伙儿啊。 哎呦，这 什么 声 音？这好好， 这好听啊！这啊， 能听啊？ 好听不好听？那就 不能听，这是扰乱军心的声音，我们不要听，不要听。杀了他！ 你要杀他，你就先杀我们。谁没有母亲呢？母亲之声就是母亲之命啊！我想起我母亲的谆谆教诲，母亲，儿子誓死要捍卫您老人家。诸位兄弟们，我们为什么背井离乡落草为寇呢？因为我们的母亲在流泪，也许冻饿而死，养我们这些崽儿有何用处？我看我们干脆放下武器，回乡孝敬老父母，总算一世为人，不愧父母养我们一生啊！ 谁敢？我的母亲死活，我现在还不知道呢。这个典故出自北魏杨贤之的《洛阳奇兰记》里边的开善寺。人说什么呀？快马见儿，不如老妪吹迟。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健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